何峰。 嗯。 何峰。 哎。 何峰何峰何峰何峰。 在呢。 小心背后真的有鬼。 谁装神弄鬼的？哎，刚刚是不是你拍了我一下？你等等我。 这么凶，你要被罚钱了。 那就罚吧。 我们去别的地方逛逛吧。我给甘婷发个短信。 嗯。 季彤看到不远处旋转木马上，一个女孩肩头趴着一个小鬼。 何峰，你看那个是…… 未待他说完，何峰瞬移过去，将小鬼从女孩肩上拉下来，扔到了地上。季彤缓缓走过去，没敢靠近。小鬼睁大两只圆溜溜的眼睛盯着他，后被何峰喝了一句，立马又低下头。周围太吵了，他没听清何峰在说什么，只隐隐约约听到几句：“ 不许吓人，不然我把你送到十一殿去，懂了吗？” 看样子是在训斥这个小鬼。不一会儿，小鬼乖乖站立地跑开，何峰才回到他身边。他好怕你啊。 没有几个鬼不怕我的。 这么厉害？ 当然了。 我们去坐摩天轮吧。 好。 姬童排在队伍最后，幸运的是后面没人，他自己一个人进了一间。终于有了独处的时间，他们慢慢升高，季彤俯视着辉煌夜景，忽然感慨： 做鬼这么好，可以瞬移，可以飞，可以做很多事情。 天空忽然燃起烟花，在他的眼中绽放出五彩的花火。季彤看着烟花，何峰看着他，无言直到天空回归黑暗。季彤缓缓眨了下眼，声音轻慢： 没事，我也会变成鬼的，早晚有一天。 从游乐园出来已经很晚了，甘婷和赵深还有场电影要去看，把季彤送去公交车站。路上赵深给他们买了两杯奶茶，糖太多，甘婷跟他抱怨了一路。听着他们打情骂俏，季彤忍不住笑了笑： 你看人家都笑话你了。 哪有，明明是笑话你。 哎，别动手动脚的，粗鲁，学学人家文文静静的。哎，大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 找打。 哎，对了，季彤，婷婷说你没男朋友就没人追你。 你这一说我倒也奇怪了，还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不应该啊，我们彤彤长这么好看。 季彤满脑子全是跟在后面不远处的何峰，以及赵深口中的那三个字：男朋友。 男朋友的话，何峰现在算是吗？我这算是在跟鬼谈恋爱吗？ 甘婷突然一手臂挥过来，搂住他的肩： 你要是活泼点就好了，肯定大把男生追。 没想这些。 季彤敷衍，赵深挑眉瞧他说道： 给你介绍个帅哥，巨帅，我安排一下。 管好你自己吧，高三了，你不学习人家还要学呢。 半斤八两，你好得到哪儿去？ 你。 甘婷松开季彤，又要打他，一个追一个跑，热闹了整条路。 何峰， 怎么了？ 我还以为你走了。 我一直在。 季彤望着远处打闹的两人，翘起唇角。他们俩真逗。 彤彤，前面就到公交站了， 我们的车到了，我看你的车还有两站，我们就先走了啊，你到家给我发个信息。 好，你们去吧， 注意安全哦，明天见，早点来给我抄作业啊。 好。空荡荡的长路又只剩他们俩了，姬童看向何风突然问，甘婷漂亮吗？ 一般。 一般？她是我们班公认的班花。 是吗？还没你好看。 你在奉承我吧，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 我从不奉承人。 你笑什么？ 你很好看，比他们都好看，不过相比前世确实逊色了几分。 姬童不说话了。 眉眼骨相有些像，不过少了他几分英气。那个时候你对自己容貌还是很自信的，现在也应该自信一点。生气了？ 没有。 那怎么不说话了？ 不知道说什么了。 那就不说吧，回家吧。